攻读生命记，重生法律，第十二章。这是你们在上主你祖先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当遵守奉行的法令和规则。你们几时生活在那地，就应日日遵守。凡你们去征服的民族供奉神奇的地方，无论在高山上，或在丘陵上，或在任何绿树下，都应加以破坏，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石碣，烧毁他们的神柱，砍倒他们神奇的雕像，将他们的名字由那地方完全消除。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崇拜上主你们的天主。上主你们的天主将由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一个地方，为立自己的名号，为做自己的住所。你们只可到那里去寻求他，在那里奉献你们的全燔祭、祭献、十一之物、献仪、还愿祭、自愿祭以及守生的牛羊。在那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宴会欢乐，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降服了你们的一切事业。你们不要照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各行其事，因为你们至今还没有到安居之地，还没有到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为业的地方。但是当你们过了约旦河，住在上主你们的天主赐给你们为业的地方，脱免了四周的仇敌，安居乐业时，你们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所选定为立自己名号的地方奉献我所吩咐的一切，即你们的全燔祭、献祭、十一之物、献仪以及一切向上主许愿应献的礼品。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们城镇里的肋位人，都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一同欢乐，因为肋位人没有在你们中分得产业。你应小心，不可在你所见的任何地方奉献你的全燔祭，只可在上主由你一支派中所选定的地方奉献你的全燔祭，行我所规定的一切。但是你可在各城镇内依照上主你的天主所赐予你的降服随意杀生食肉，不洁和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如吃羚羊和鹿肉一样，只有血你们不可以吃，你应将血如水一样泼在地上。你所收的五谷、酒、油的十分之一，你的头胎牛羊，你许愿献的供物或自愿献的供物，以及你手中的献仪，都不可在你的城镇内吃，只可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在上主你的天主选定的地方，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城镇内的肋位人一起吃。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为了你的一切事业而欢乐。你要留意，在你的地狱内永不可忘记肋位人。当上主你的天主照他对你所许的扩展了你的疆域时，你若说我想吃肉，你既然想吃肉，你可以任意吃肉。若上主你的天主选定建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离你太远，你可照我吩咐你的宰杀上主赐给你的牛羊，在你的城镇内任意吃，全如吃羚羊和鹿肉一样。不洁和洁净的人都可以一起吃，但应记住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你不可将生命与肉一起吃。你不可吃血， 应将血如水一样泼在地上。你不要吃血，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能享幸福，因为你行了上主眼中视为正直的事。至于你所献的圣物和许愿的祭品，应带到上主所拣选的地方去，将你的全燔祭、肉和血全献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上。至于其他的祭献，应将血倒在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上，肉可以吃。你应谨慎听从我吩咐你的这一切事，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永远享福，因为你行了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视为善良和正直的事。当上主你的天主将你所要进占之地的民族由你面前铲除，而你占领了他们的地方，住在那里的时候，你应小心，不要在他们由你面前消灭以后，你自己反受迷惑，去仿效他们，也不要探究他们的神所。这些民族怎样侍奉了他们的神，我也要怎样去做。对上主你的天主，你不可这样做，因为凡上主所憎恨的可恶之事，他们对自己的神都做了，甚至为自己的神用火焚烧了自己的子女。